有冇春明啊？ 有冇嘢玩下？ 有冇嘢玩下？ 有事搞下我哋。 大师都度紧，有啲咩？咩特別嘅嘢搞下咁樣，咁啊有啲好突破性嘅表演啦，大師應該會跳火圈啦。 大家忙完啦、病完啦、過完節啦，就講春明啦。 冇錯，冇錯，冇錯。咁啊，同啲網友見下面啦。 係啦， 到時真係可以啊，有啲咩圖啊拎曬出嚟俾大師睇。 有咩唔妥嘅你就嚟啦。 啊，會一搞大春明啦。 哇！呢次就大過上年嗰個煲啦。 幾樣嘢啦， 上年就十萬。 Recasine 2014春明蔓延，2月23号星期日，铜锣湾皇室宝吾楼稻香超级渔港，会员每位350，非会员400。报名方法：电邮至 recasine@recasine.com.hk， 标题2014春明，电邮内请填上你的姓名、会员名称、联络电话、报名人数，我哋会回复你的付款方法。2月23号星期日，七时公候，八时入席，到时见。 稻香海鮮酒家， 咦，上市公司嚟嘅喎，稻香上市嘅喎， 誒係話係 啦，係稻香上市啊，咦，嗰啲餐飲股啊， 小心啲，小心啲。 好，今个星期二啊，又嚟哭波桑嘅时间啦，唉， 冻得滞啊，冻得滞啊呢排， 唉，窒一窒，唉，你知啦，今日天寒地冻， 要热身啊，要热身， 住个电视机写住八度，哇， 系啊，我都话啦，督波咩，寻日七度啊， 咁啊，今日嚟讲咧，咁啊，阵容有啲唔同，可能因为天气寒冷嘅关系啦，阿慈山咧就休息 冬眠， 喺屋企饼紧， 咁啊，另外阿 Chit 咧亦都系咧系倦勤。 系啦， 咁啊，於是今日咧就有京一啦，同埋阿推咪阿的哥， 唔好咁讲，系啦， 咁啊，的哥讲下啲台务先， 诶，交代咗台务先啦，咁啊，先讲咗关于足球事务啦， 系， 呢个礼拜五，即系14号嗰日，咁啊，足球频道就暂停一日嘅 ，OK， 咁啊，因为太多主持人都唔得闲啦， 系啦，太多主持人唔得闲啦， 闸界啊，因为 系啊，闸界， 因为14号实在太重要嘅日子啊， 系啊， 中西啊打孖嚟，咁啊，好难放人嘅， 系咁啊，咁啊好多好，咁啊所以就 唔系，同埋另外一样嘢，我又有啲担心嘅，真系如果曼联再咁样输落去咧，我真系惊杰斯时好劈炮唔捻，即系足球频道会冇噶，佢真系会噶，你谂下，哇，几捻恐怖啊！曼联嗰晚屌真系， 系啊，真系好多人惊，一阵先讲， 一阵先讲。咁啊，另外第二样嘢啦，就关于个春明啦。咁啊，星期五出咗通告啦，喺哭波所以个节目都再讲多声啦。 好啊， 咁啊，2月23号星期日。七時公候，八時入席，地點就會喺銅鑼灣皇室堡5樓稻香海鮮酒家，亦都係迎起大酒樓嘅。OK， 咁喺皇室堡5樓嘅，咁就會員價350蚊，非會員價400蚊。各位如果報名嘅 ，email 翻 recasine@recasine.com.hk， 題目寫翻春明2014。OK， 咁因為我今日為止啦，星期二啦。OK， 咁啊頭先因為6点钟嘅时候同耀川就一齐做节目，报翻个报已经报咗名嘅人数啦，大约50几人噶啦已经。咁因为所以就即系都快啊。咁所以 如果各位系有兴趣报名嘅就 send 咗 email 过嚟。 系，咁啊要趁手，因为反应相当之唔错睇嚟吓。 系啊，因为未计好多人啲数，即系呢个系斋会员啦。因為 到時 就可能過多4-5日就，因為要歸翻條數嘅就係、是大師嗰邊啦、耀珠嗰邊啦，仲有阿牛加傑斯北上嗰邊啦， 係啊， 就爆 嘅。係啊，所以大家啊，即係要參加嘅就趁手啊，大部分嘅主持應該我都 OK 嘅，嗰晚就啊，即係23號嗰晚都 OK， 都會出席今次嘅春茗。咁就大家一齊網友開開心心咁樣去共度，雖然就過咗呢個新春啦，咁大家共度呢個咁歡樂嘅時刻，咁啊唔知有啲主持會有啲咩搞作啦？ 係啊， 咁啊唔知會點啦，同埋聽講都。 要請一啲會員帶啲少少銀紙嚟，有嘢玩喎，有拍賣喎，好似你問 係啊係啊係啊，當日就會有個拍賣咁啦，咁啊都係歸翻落去所有嘅善款都歸翻落去打上前度啦。 好啊，咁啊又有啲靚貨品啊，咁啊又可以做善事，咁啊真係一舉兩得，起碼兩得先啦。咁啊到時見大家啦，總之就盡快報名。好啦，咁就。雖然今日就人少少，咁但係呢都一如以往，咁我哋都睇睇呢大家禮拜五提供啲燈先嘅。咁呢就各眾主持啦，咁最醒呢就夏薩特。咁啊夏薩特呢就踢三場波，就車仔就贏波啦，皇馬就贏波啦，呢、這個佢例常次次都係揀呢兩隊咁滯㗎啦。咁但係呢佢揀嗰場呢我諗好犀利喎，曼聯對富豪去踢和喎。 嗯、 啊！當全世界包括小弟都係話曼聯對富咸應該唔會輸掛嘅時間，或者係唔會失分嘅時間咧，咁啊點知整咗場和出嚟，咁啊真係夏薩特真係叻仔啊！有得分㗎呢、這個賠率啊！曼聯對富咸呢場波真係犀利。咁就另外咧就阿慈山咁就中咗無信加八半場勢啦，漢堡蝦對哈法柏林客勝都中咗嘅。咁啊，另外京一咯，京一你踢嗰三場波都中兩場喎。 係啊，無信加拍嗰場中咗。 係啊，另外就熱刺嗰場啦，咁啊，但係最慘就水晶宮嗰場咧。 係啊，呢場真係呢場其實我有兩個 option， 一個就水晶宮贏， 係啊， 一個就水晶宮勢。咁、啊、我以為勢就會穩陣我贏。 哦，咁但係似乎睇起上 嚟，結果佢係2-1。開咗個2-1， 係啦，咁就似乎水晶宮換咗教練，同西布朗換咗教練，真係天同地啊！ 我真係好非常推崇貝治佩雷斯，真係一個好教練。即係如果教呢啲中下游，佢真係一流。 係啊，即係做翻個基礎，做翻防守先啦嚇。防守好多，咁啊，連徐喺呢個轉會窗又買咁啲人。 係啊，因為你要知道今年嘅英超咧，大部分嘅球隊都轉咗踢地面攻勢。變咗佢哋其實有好多球隊對呢個後防呢唔好話唔好話 big six 啊、就算而家好多中游球隊啲中堅啊都冇乜點投入啲好嘅中堅，都係好啲啊一岩一忽啊爛橙嚟啊，個個你要富鹹啊嗰啲，就算愛華頓嗰啲好似都唔係好變下咁樣樣、即係變咗其實如果調返轉頭有啲球隊轉打啲比較舊式啲嘅足球、例如啲死守啲嘅足球呢係今季會有啲著數嘅係。 咁啊水晶宮近呢幾場波下即係過咗即係轉咗教練之後呢都好似冇乜點輸過咁滯㗎。 好似係連勝㗎佢 係。即係所以近期都要睇住。咁我自己都有踢嘅呢場。咁我踢半場和。咁但係呢就。 好早開紀錄。好早領先。 好早開紀錄就知道都可以收工啦。啊真係。咁另外就 Chilab, 咁踢一場嘅啫，就車仔讓球主勝就順利中嘅。咁非常之好啊。繼續踢啦阿 Chit 呢 唔知佢咩意思啦、 啊、跟住呢就阿卡啦阿卡就踢兩場中一場又中咗多蒙特都叫做少少反底嘅就5-1咁就贏呢個雲達不耐梅。 我冇可能再輸嘅多蒙特冷船都有三根釘嘅。 咁啊對不耐梅亦都應該係要贏嘅。咁啊 ,Steven 呢就踢四場波咁就總場法蘭克福。咁啊但係有一場波就改期嘅。 金 菲加對士布廷。咁啊改期原因呢就因為個球場個頂啊就喺開波之前嗰 冧咗。 就啊真係喎、好似冧咗少少嗰啲天花咁啊 落石屎。 係 啊冧石屎嘅。咁啊所以呢就改期到今晚。即係今晚嘅深夜4:00+咁就踢嘅呢場賓菲加。 我唔 係 吹笑得啦。 咁就另外阿迪咯喎，阿迪你係踢四場喎，中一半啫喎。 嚇一半啊？ 係啊，熱刺同埋中利物浦喎，反而史雲斯同埋曼聯嗰場就掹啲啦，係嘛？咁啊， 即係改翻三場啦， 冇計， 冇係害啲網友輸多場啦。 其實我反而好有信心係咩㗎？好有信心係曼聯。 唔係你明唔明白？由3-4轉咗4-6咧， 係 馬注碼又多咗，贏錢就少咗，你明唔明白？ 3-4， 轉翻3-4又好啲啊，傑斯。四場法國波，中一場馬賽，另一場又係改期，依次係落雨。波爾多對羅連安特嗰場落雨嘅，咁就最後講個 EV 啊 ，EV 就嗰幾場波咧就三場波兩場就香咗，有一場咧又係改期嘅，又係天氣問題。因為最近就歐洲嘅天氣都好多都落雪啊、落雨啊咁樣咧。 所以很多時都會有一些改期的情況。 不要說歐洲，整個世界都是。 是啊，即好像現在香港那樣，是吧？ 不是，你看回日本，日本就是大鑊了。日本東京大風雪，死了十幾人了已經。跟住嚟緊再一個冷空氣再落嚟，再有暴風雪。 好像美國那邊都凍得很勁。 跟住美國又是零下20幾、30幾。20多度，跟住又係大風雪，好大鑊，所以留意住啲即係其實週中嘅賽事，同埋有少少嘢可以講一講嘅。話說一陣即係提咗先啦，今個禮拜嘅英超其實有可能有少少會有影響嘅。點解呢？因為我哋有朋友啦，就過咗去英國睇波啦。禮拜六嘅時候呢，其實 Underground 呢，即係倫敦嘅地下鐵路呢，係大罷工停滯 嘅。 係啦，咁不過即係呢個可以順帶提咗少少先。阿仙奴對曼聯嗰場呢，阿仙奴官方就話因為佢哋應付到個交通流量，所以呢就唔會改期。但係富咸嗰場係會有影響嘅，嚟緊週中 要留意嘅。 哦，即係主要係集中倫敦。 倫敦係啦， 冇錯。 咁所以就大家陣間留意一下啦。咁講曬啲燈啦，咁一如慣例開手講少少歐洲波先啦。 好啊。 咁歐洲波嚟講，我哋先去西班牙啦。咁西班牙嚟講咧，咁上個禮拜我仲記得咧，就皇馬巴塞失分，就馬體會贏波嘅。咁但係今個禮拜咧，就到馬體會就失分，咁巴塞皇馬就贏波。咁而家個聯賽榜，講聯賽榜先，個形勢係三頭馬車，三隊同分。 我又要扮阿毛哥講啦，假波嚟嘅。 咁三隊57分。咁我排名點計呢？咁因為我喺我睇到我哋個Facebook group 咧都有疑問嘅呢方面，點解係會馬體會帶頭呢？咁因為就係得失球率。咁但係你會問翻啦，究竟其實西班牙嗰邊最尾係計對賽成績係對呢個得失球率呢？其實就係睇翻佢嗰個對賽成績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彼此之間雙方都係對賽一場，咁所以咧喺呢段期間咧就先咧係睇住得失球率先，但係最終都係會其實去到最尾都係會睇翻呢個對賽成績嘅。咁所以而家個榜咧，馬體會都仲係叫做因為巴塞獨帶頭嘅，咁總之三隊57分啦，係唔使講咁多啦嚇。咁就第四不二包嘅。咁馬體會點輸咧場波？咁輸俾0-2就作客艾美利亞嘅場波咧，就艾美利亞咧就冇乜 possession 啦，咁就馬體會佔60%嘅 possession。咁但係咧，即係馬體會啲場波就好多球員咧就冇出嘅。第一個就龍門古圖斯咧就冇出。正選龍門冇出，一出個後備籠叫艾林蘇比亞呢個老將呢就賴嘢啦。咁兩球波其實都頗為關佢事嘅。咁第一球其實輸波嘅時間大約係響已經係接近完場80分鐘㗎啦。咁第一球波就左邊嘅短角球，咁就俾過去左副位置呢個呢係華爾沙呢個中場啊，艾美利亞中場球員呢就一扯落去窄位扯入去，咁就啱啱就粒死咗呢個龍門，咁就入咗去嘅。咁呢個波就好明顯呢，龍門第一就可能年紀大啦，褪嘅時間就褪得慢啲啦，咁結果呢就入咗網，咁慘啦。咁第二球仲死，第二球呢又係嗰個回傳嘅問題啦。後衛回傳俾艾林蘇比亞，點知艾林蘇比亞呢就遲呢就唔踢上去，結果呢就俾呢個艾美利亞前鋒叫約拿芬桑高就截到個波，結果呢龍門呢情急之下將佢拉跌，就結果呢12碼堅紅牌，最後就華爾沙射有個12碼，華爾沙就連入兩球。咁因為其實睇返個波呢就係因為艾林蘇比亞本身佢右腳㗎，咁但係呢後衛回後個波個路線呢比上去就唔係好順腳，因為佢右腳如果係踢上去呢，咁就會散到約拿芬桑高，因為約拿芬桑高就喺右腳位嗰度呢就係阻住佢嗰個比波路線。其實呢如果腳法好少少嘅龍門呢，佢就可以撥一撥過去自己嘅右手邊，後面之後呢再轉線咁解圍最正路，咁但係呢個龍門呢似乎就冇乜呢方面嘅腳法，咁結果呢咁就輸咗啲場，咁就馬體會就輸咗啲場就慘啦。因為呢就皇馬對維拉利爾呢就贏波贏4-2，冇世界級或者係叫宇宙級嘅球員嘅斯朗都冇問題嘅，有夏斯有巴爾，咁 其實可能會好啲添， 唔知啦，咁同埋賓斯馬， 咁啊，呢場波就伊拿拉文迪就代咗阿朗素，都係打返去4-3-3嘅。咁就但係呢場波後尾呢就馬歇路呢呢個左閘就受傷，換咗甘查奧入嚟。但係甘查奧打咗又冇半場呢又跌返出去喎。咁啊俾艾比路亞呢咁就代替。咁但係場波睇精華就精華冇交代甘查奧點解會調出嚟。咁啊場波嚟講就第一球波啦又係維拉利爾後防失誤。咁啊呢個呢係杜拿度呢喺自己後場呢咁就俾呢個巴爾搶到個波，結果呢巴爾就推入去禁區呢，咁就係一挑挑過龍門阿新祖呢咁就射入去嘅。咁啊其後呢就巴爾右邊傳出嚟就俾賓斯馬就射成2-0。咁啊但係跟住呢就係越臨完半場呢呢、這個皇馬就俾呢、這個右後衛維拉利右衛馬里奧呢就右副位呢一射咧就掛網啊！呢、這個波就射得好靚啊！呢、這個馬里奧嚇，咁啊雖然其後就呢、這個夏斯就射成3-1，咁就跟住三道士有一球20多碼嘅罰球3-2，咁但係最後好快啊！即係你追近啲咩？咁啊皇馬又咧係 half 又再領先，咁啊最後咧就係夏斯左邊再俾翻賓斯馬就射入去，總體嚟講就係4-2呢場嘅皇馬。咁就似乎皇馬呢輪個勢都真係認真唔錯，所以就巴塞啊等等都要小心啊。咁啊，至於巴塞嚟講咧，咁就對西維爾就4-1，上波就倒水嘅，打打下就倒水，咁就落大雨，場地啊積水。因為其實你唔好睇呢場波就4-1就巴塞好似好輕鬆，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咧其實響下即係。美斯即係未射成即係追返1-1之前呢，第一啦西維爾就本身佢先領先先嘅，咁就摩里路呢個左閘西維爾左閘就射入，咁就其後呢其實西維爾好多攻勢，譬如有一球巴卡佢哋嘅中鋒就頂中柱呀，曾經試過，咁就另外亦都有多次嘅射門，咁因為呢場波其實呢都好少有嘅，西維爾嘅射門次數係比巴塞多嘅。咁但係呢好彩咁就巴塞個龍門表現都 OK， 咁同埋好多時都中柱呀、或者係斜出呀、等等，咁就所以就巴塞美斯咁呢個波就斬埋去，咁呢就俾三齊士頭槌頂入。咁但呢球波呢其實三齊士呢喺美斯未將個波啄上去嘅時間呢就已經越咗位。咁所以呢個波呢就即係坦白講就有啲冤枉嘅，西維爾輸得。咁其後啦美斯即係接應拍到左邊嘅傳送，咁一挑一射都可以話呢個波美斯都有返佢應該有嘅身價。咁就其後美斯入多球，再加埋臨尾後備入替法比加斯射多球呢就4-1。咁就呢場即係巴塞都叫4-1贏西維爾。咁就西格就大致上就咁樣啦。咁呢就講完西甲之後呢就略略數一數法國有一場榜首大戰嘅叫做，咁就係摩納哥對 PSG 嘅。咁就呢場波呢就最終就1-1。我哋全世界即係我自己呢比較睇好 PSG 嘅。咁但係呢場波嚟講就其實而家1-1即係雙方兩隊嘅距離都係依然維持5分，場波就作客 PSG 嘅優勢就好啲嘅，多啲嘅射門，咁但係個波就好早開紀錄嘅，咁就係呢阿莫達啦，咁就係角球斬埋去阿力士呢、這個曾經都係車路士嘅中堅啦，喺白馬點頂埋去門前就帕斯道利，咁加一頭頂入，咁開咗呢。 喂，我想問阿力士而家喺嗰邊係咪踢得好前嘅？經常都 唔算，都係差唔多係拍住泰亞高斯華，都唔算話踢得好前嘅。咁但係講翻就話帕斯道利9月係咪8月開 lift， 去到而家2月，而家先第一球，真係呢個帕斯道利真係認真犀利。咁但係最近都比較多正選嘅帕斯道利，因為季初就好似比較係打後備多。咁就但係1-1，咁就係法賓奴啊呢個右閘呢咁就斬埋去呢就泰亞高斯華就擺烏龍，咁就結果呢咁就1-1，咁就法國啦咁樣。咁最後啦講埋意大利少少啦，因為意大利呢咁就有一場拿波利對 AC 就3-1拿波利贏嘅，場波拿波利嘅射門次數好誇張，25次射門15次中，AC 就8射就6中， 場波嚟講啦，咁就首先領先其實 AC 米蘭嘅，因為咧呢個泰拿伯。 嗯， 因為大家都記得啦 ，Quimspa 流浪啊，打富咸嗰個好毒食嗰個咧，我話佢，我話佢去親邊隊都冇乜好嘢嗰個咧，原來就加埋咗 AC 米蘭。我初諗呢個 Tarek 係咪真係嗰個咧？原來諗諗啊，真係嗰個嚟喎，原來啊，我諗唔到佢會 AC 米蘭喎，真係。咁啊，呢場波佢又係一貫作風啦，嗰、那個波就係喺中場嗰度咧，就推，咁啊推到去峨眉穴咧。咁就射入， 自己射咗， 又係自己射入啦，又係關上，咁完全都唔使睇人嘅，唔使俾波嘅，自己搞掂。咁啊，呢個波就一比零。咁啊，但係咧，跟住就呢、這個恩拿好快四分鐘之後咧，就係廿幾碼一個遠射，就散中 AC 守衞咧，就甩死咗咧 AC 嘅籠門，咁就甩入咗。咁啊，其後咧，其實就拿波里馬治奧啦，近門亦都試過射中柱啦。咁跟住咧就希古恩嘅世界啦，跟住就恩拿就廿幾碼斬埋去，咁希古恩後上頂入，咁最後咧就鹹石。嗱呢個波好靚啊，一比俾咗右手邊卡利莊，然後卡利莊再第一時間回傳俾呢個希古恩咧，咁就射入嘅。咁賽後有少花絮，就係咧巴洛迪利俾人換出之後咧。就喊到 Felipe 咧， 嚇 嚇， 係 啊， 喊啊， 係啊，喊到 Felipe 搞咩 啊？咁當然響事後啦，當然就好多人有疑問，點解巴神會喊到 Felipe 咧？咧咁 唔係發脾氣 咁啊？第一咧就有傳話係種族歧視，咁咧就因為開頭講啦，咁梗係可能會唔會拿波利對住巴洛，因為巴洛地利你知道黑咪蚊噶嘛，咁啊黑咪蚊咁就喺意大利又比較少見啲嘛，咁啊同埋意大利你知啦。有啲擁躉咧就唔係人跟品噶嘛，所以咧就可能會唔會係種族歧視咧咁？咁但係事後咧就都發現咧，其實就唔係，其實咧就巴神咧就覺得自己對波哇乜打到咁鬼曳，打到咁曳之下，自己都忍唔住啊，覺得對波打得唔好，於是覺得好傷心，於是就流馬尿、 哦、 啊咁，所以就但係呢、這個事件其實咧，即係開頭話好多人話佢種族歧視嗰樣嘢咧，其實喺意大利嗰邊都討論到咧，就係究竟個傳媒啊去報導呢個事件時候，會唔會有斷章取義啊，或者係即係會嗰個 誇大 係啦，誇大或者守正夠唔夠嚴謹啊呢樣嘢咧都。有一番討論嘅，咁啊呢場波就拿波里贏波啦，啊終於到好耐都起碼有三場啊都冇贏過，即係拿波里嚇、啊。好啦，跟住另外講多場添，咁就維羅納對祖雲達斯場波就2-2嘅。 冇啦， 早期都冇所謂。 啊，係冇所謂嘅，咁場波就祖雲達斯好多攻勢添，咁啊呢場波就好早啊，四分鐘就打開紀錄啦，艾沙姆左邊射埋，龍門就擋翻出嚟，結果咧迪維斯就射咗入去嘅，喺白馬就執咗入去，咁然之後咧就撲巴啦，撲巴就廿一分鐘，跟住左邊俾迪維斯一射，亦都係入網，咁但係呢個波又係咧疑似呢個迪維斯係有啲越位嘅， 係，但係判咗入。 判咗入啦，當然就咁就2-0。咁但係其後咧，去到下半場就另外一個世界啦。維羅納有一個老將前鋒盧卡東尼，我諗大家都記得㗎啦。盧卡東尼即係 以前拜仁嗰個咯， 以前拜仁打個費倫天拿頭槌好勁嗰個咧，其實今年就打得好好嘅喺維羅納。咁咧就今場要入兩球，咁第一球啦，咁就入一球啫，唔係兩球，一球。咁首先就羅姆路呢個右閘右邊就發球斬埋去盧卡東尼，就施展佢出曬名嘅頭槌咧，就應聲頂入。林元昌，咁咧就呢個又係羅姆路啦，呢個45度個斬埋去，咁啊叫佢嘅前鋒啊叫做咧係呢個達利啊。达利咧就快龙门补方一步咧就顶咗入网啊呢个波嗱，其实咧你讲翻今年早季龙门补方咧，总体嚟讲个表现咧系有啲比以往退步嘅啊，呢个系要留意。 唔系，甚至乎我而家觉得呢两季咧补方攞好多红牌。 系啊，攞好多红牌，其实上几场都有嘅开始。 真系开始老啦。 要开始谂啦，即系譬如你讲话意大利国家队嗰边。有冇啲好啲嘅後備人選啊？等等之類咧，咁大家都要諗諗嘅嚇。 即係嗰代其實 都即係補嗰一講啦。嗰陣時補方後生，即係大約早 兩屆世界盃嘅時候，三個龍門㗎嘛。當時係佩雷斯係幾多個？ 係佩雷斯 排第三，寶方係寶方同邊個爭咧？ 咪仲有個帕魯加好似，如果冇記錯。 係啦， 我驚我啲時代撈亂咗嚇，你知意大利啲龍門啦嚇， 可以打好耐㗎， 好耐㗎，真係講真 的。任何球員後防嘅 OK， 所以就我好驚撈亂啊！啲究竟係九十年代啊，定係二千年嗰代？你知爭十年都可能。仲存在喺個國家隊入邊，所以記錯真係唔好介意啊！真係呢樣嘢。 不過都一路都用咗寶方好耐啦。 係啊，咁但係真係講真，寶方呢一年喺聯賽表現真係麻麻地。咁啊，另外一場就羅馬打比嘅，咁但係本來以為咧都會好激烈，咁啊，但係咧睇起上嚟咧打起上嚟就乏善足陳得好緊要。 鄧健仔啊！ 我睇睇拉素個射門次數咧，係兩次，成場波兩大次就冇中過籠，咁就羅馬都係射個四腳波中籠啫，咁就所以呢場波都零比零，咁啊罰線觸塵就唔多講，咁就聯賽榜祖雲達斯60分 ，hit 住呢個羅馬就9分，咁但係就打少，即係羅馬係打少祖雲達斯一場嘅，咁就拿波里就第三，咁但係距離。這個祖雲達斯已經是13分， 沒什麼可能追到， 是啊，咁祖記就應該機會大一點，費倫就第四，費倫就贏波的，國際米蘭也都贏波，咁就榜尾啦，卡坦尼亞包尾16分，薩斯索羅和利和67分，基爾和哇基爾和18分，哇幾時變，因為連輸兩場啊，原來，所以呢就去到尾四，咁就要小心啲。咁呢就歐洲大致上就講到呢度先。咁呢就時間仲有啊，因為英超都連場好波，咁我哋呢不如講咗少少啲英超嘅比賽先。 好嘅。 係啦，咁呢就利物浦對阿仙奴嗰場呢，我哋下一節先要重點講。咁我哋先講另一場嘅重點呢，咁就係個呢個講車仔先。車仔先啦。咁啊，因為曼聯對富咸咧，其實都係話題之作嚟嘅。 係。 但係亦都想下一節先至再講，因為都有啲，我覺得都有啲嘢要講講嘅。講下其他啲英超比賽先。車仔好輕鬆，3-0贏紐卡素。因為我都講過啦。 始料所預咗嘅咧。 預咗㗎啦嚇，因為就。紐卡素呢場波前面仲要出盧克迪莊添，即係前面引等於打少個，真係好坦白講，呢個盧克迪莊真係完全就唔掂。咁啊，另外就出咗森美艾美奧比，即係細佬都係唔掂。 唉，攞9分啊，老大！ 最離奇就係呢場波咧，平時打開左側嘅新頓咧就打防守中場，跟住拍住安尼達。咁啊，呢個迪奧迪就冇出㗎，咁就所以咧場波就3-0，夏薩特 三球 中三元，咁啊開始咧嗰啲即係嗰啲討論區啊、新聞組啊，又開始將夏薩特捧到天上有地下無啦，就同呢個斯朗拿度啊、美斯啊同級添，同埋咧嗰啲咁嘅遊戲機啊嗰啲咁樣咧，就開始個封面咧就擺夏薩特。個人像就上去啦，咁就夏薩特捧為夏天王喎，好犀利喎， 夏天王 係啊， 未到住， 即係天熱先好啊， 攞埋世界盃睇啊嘛，先未到住。 咁啊，三球波嚟講啦，咁就第一球波就係30碼，咁啊伊雲路維喺右邊，咁就俾入去禁區頂夏薩特咧，咁就係射入去1-0，就上半場27分鐘嘅呢個波。咁啊第二球咧其實就好靚嘅第二球啊，因為就後場路，因為紐卡素開角球嘅，咁就開出嚟之後就俾人解圍啦，路易斯就1-0咗去韋利安嘅，咁啊韋利安咧就。一推，哇！推咗成大半個球場，咁然之後俾左邊夏薩特，咁啊夏薩特推入禁區，咁然之後咧韋利安咧其實就引開咗咧一個係守衞，咁然之後咧就令到夏薩特有空位俾中間嘅伊杜奧 做咗 one two， 伊杜奧做一個後爭嘅 one two， 然之後夏薩特咧就接應咧就即刻射入，呢、这個波就真係非常之精彩，正如的哥所講， 值得睇啊！第二球嗰、那個入球好靚， 好靚嘅波做。個組織相當之靚，咁就第三球就角球嚟嘅，咁咧就斬埋去就伊杜奧就俾麥比華咧成個就攬跌，結果夏薩特就搞掂埋個12碼就3-0，咁咧就 賽後啦，摩連奴又有嘢講啦。咁摩連奴就話咧，呢場波就雖然就上半場就都贏得輕鬆，咁但係咧佢又唔係好滿意。佢就話咧，即係啲細節上做得唔係幾好。佢就話咧，佢寧願關心球隊喺運作時間細節，咁多於比賽嘅結果。咁同埋咧，佢好強調一樣嘢，佢最希望咧保持歐聯嘅席位，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即係同第五位之間嘅距離咧，就盡量拉開佢，即係確保有個歐聯席位先。咁同埋咧，上個禮拜對曼城咪提過佢。形容曼城，即係形容自己係 little horse 啦，咁人哋誒靚馬啦，佢就 little horse 就有排未飲奶啦嚇。咁但係今個禮拜咧就轉得好風啊！今個禮拜就話曼聯係曼城一架積架即係車啊，積架嘅靚名牌靚車咁樣講嚇。 帕力堅尼都回應咗佢嗰個言論啦，佢都就話車路士咧確實就係一隻小馬。不過一隻係有錢 有錢嘅小馬嘛，所以咪話翻曼城係一架積架咯。 佢話玩咯，開始玩曼城啦，摩佬。 哦，咁計啦，因為曼城係最終嘅對手嘛。其實最近都有啲inside story 咧，就話其實外間摩連奴講呢啲嘢，即係好似話減低球員嘅壓力。咁但係其實佢自己喺更衣室同自己嘅球員講嘅時間咧，完全係另外一樣嘢嚟㗎，即係覺得自己嘅球隊係好有機會攞冠軍嘅，所以 梗係啦， 激勵球員。咁呢啲 所以甚至乎而家你見到好多市面上嘅車迷，都覺得自己係應該。力保嗰個自己第一位嘅， 係 佢哋覺得係過，佢哋應該係會攞呢個英超冠軍嘅，即係唔係話，即係所以去到呢啲其實我覺得摩連奴你話以往佢係一般都係靠攞生杯嚟幫球員減壓，呢個我係真係信嘅，但係我覺得今時今日佢係真係有一啲係即係太過火咗啦已經，即係佢係已經我唔覺得呢樣嘢係會為球員減到壓力咯，佢係純粹真係為咗自己 high 咯， 咁樣， 咁同埋我又覺得點解我哋會成日開，即係會有啲節目啊，或者會有啲對呢個車路士，或者其實老實講，我都想講翻少少自己嗰個睇法係點樣。即係其實我咁耐以嚟咧，我對車路士咧就係好感就多過反感嘅。我甚至乎覺得喺車路士咧喺英超裏面咧係一個親善大事嚟嘅。即係起碼有，即係佢係有一定嘅實力，同埋佢亦都係最主要一樣嘢，佢真係可以對曼聯係可以打擊到佢哋嗰個成績啊嘛。呢個甚至乎其實佢哋行出嚟個形象，雖然佢哋冇話佢哋係好唔同利物浦、曼聯呢啲球員球，即係啲球會嘅，但係佢即係會比較僱傭兵啲咯，會比較crew bud啲咯，但係就佢哋出嚟嘅好表達方式都睇到啲球員，尤其是我最中意嗰一代就係、是、有呢、這個 納鐵斯， 唔係納鐵斯，係艾巴時期㗎啦、有呢、這個 維埃利年代。 德國嗰、那個因為成日做節目都記性唔好。 波力克 ， 嗰、那個年代就最強啦。 係、即係波力克嗰啲嗰個時期嘅球員啦，諗法其實都係幾好嘅咁樣。即係但係而家我所次嗰次話開嗰個節目話要話車路士，其實我哋只係一個表達我哋自己對車仔嗰個變化。而或者一啲即係自己嘅睇法，係、記住係睇法。 咁啊，咁個變化係來自點解會有呢個變化咧？咁 即係我又覺得因為其實係有少少，當初我都係覺得摩連奴嚟係會熱鬧咗嘅，但係我覺得即係佢係會覺得你係開始而家，因為我都承認今季英超係真係一個逐六中原嘅主要嗰個年份，因為已經你見曼聯而家已經出咗皮啦。 突然間先講， 咁而家大家基本上就爭緊嗰個王者地位嘅。咁而摩連奴嗰種一貫作風都係嗰啲，我作為一個 今年利物浦都叫做其中一個叫做有少少競爭力啦。我諗呢如果你話將第五同第五保持距離呢番說話呢，我哋利物浦呢個球會講呢會適合過車路士好多囉。 咁、哦、樣、 啊。即係如果我而家覺得車路士，即係如果我覺得摩連奴講呢番說話呢有點而屎忽鬼。 咁、哦、樣、 啊。即係老實講呢、這個位置其實就係話緊我覺得係似我哋多啲囉。 咁好難講嘅呢個世界呀，咁嚟緊好快又歐聯啦。 同埋開始我覺得係有少少車迷係有部分啦，當然唔係全部啊，係、覺得即係其實開始有啲係曼聯化咗。 哦，咁樣。 即係覺得自己啊，我嗰啲三分以待出嚟啦，然之後話一有啲咩犯規，梗係擁咗人哋先啊。 哦。 然之後話又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啊，到人哋有越位犯規嗰時又推鳩人哋啊，即係開始有呢啲想，即係其實大家都同曼聯 fans 啊，有啲特質係共同咗嘅。咁、其實老實講，摩連奴嗰個性格同老費亦都有啲似啊，啱啱先？ 咁、成功嘅領隊啊，總有啲特質嘅、啊。 但我唔想講話即係我唔想討論話摩連奴就算點卑鄙都好，佢唔犯法就得啦。呢、這個我覺得層次太低啦。 Okay。 即係老實講，犯法係人人都唔會做嘅。如果可以犯法係唔使受責任咧，唔止摩連奴、羅渣士，甚至乎博耶斯個個都想做。即係我覺得用呢樣嘢嚟反駁咧，係多撚餘嘅，係冇撚用嘅。你唔好話會唔犯法就得啦。咁喂，梗係冇人會犯法啦。佢坐嗰個位置，亦都唔會話要自己犯法去做呢啲嘢㗎。佢梗係會諗一啲點樣可以甩撚到身，但係又可以俾你合法情況之下做多少少嘅嘢咧。即係呢啲就會超越咗一個我哋認為嘅道德界線，佢、就永遠都係踩住呢個道德界線去做嘅、 踩住啫。 而踩住係當然啦，如果有佢衰撚咗啦，係 咪 先？咁但係即係如果以我自己睇法，認為如果大家譬如你係阿仙奴球迷又好，利物浦球迷又好，甚至乎愛華頓熱刺都好，作為一個你哋認為都覺得自己仲有機會爭標嘅，就唔應該話其實都睇得出摩連奴其實係好想營造一種氣氛，係、令到你哋好 emotional。好情緒化，令到自己即係總言之，佢覺得自己好撚自大。然之後覺得你所有人都攻擊佢啦，然之後個喪失曬理智。即係如果我覺得我咁樣我係反對咯。即係如果我覺得一個有效嘅領隊咧，就千祈唔好重蹈呢個賓尼迪斯嘅覆轍。千祈唔好跌入當年費格遜嗰個口水戰嗰、那個。迷陣裏面，即係我覺得呢啲真係要小心摩連奴呢樣嘢。 都好問水嘅，咁啊，因為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摩連奴最叻咧，就唔係佢啲戰術啦，唔係調動啊，其實係佢啲心理學、 球場外啊， 佢嗰啲咁嘅 talking 啊，佢啲揣摩人嘅心理啊，係其他領隊好少會留意嘅。 同埋我正如我都覆翻嗰個 post 有幾段説話啦，又話覺得佢哋唔覺得車路士收好多後生嘅球員、年青球員係咁樣又係有問題，因為佢哋都有借出去或者唔覺得佢扼殺人哋嘅生命，係冇錯啱嘅。呢個係一般球會都會做法，而車路士一路都有咁做，只不過以前摩連奴時期咧青訓啊或者半製成品嘅收購係真係比較少嘅。反而嗰陣時就完全成熟球員嘅收購比較多，你見好多包括比沙路啊，嗱比沙路呢個都係氣象嚟㗎。 OK， 嚇、比沙路啊，甚至乎舒夫真高啊，嗰啲都高價嘅成熟嘅製成品，就少咗呢啲半製成品。而家今季會多咗，但我想所講造成嗰個現象唔係話因為佢收購啲好高價咁搶人哋啲年青球員翻嚟係錯，而係話係太多。係太多，壓縮咗，係互相擠壓咗對方嘅空間。即係當然，如果你收購翻嚟，你借出去，未必可能係你想去嘅球會，或者可能係有啲經理人啊逼你啊，或者係可能係個球會逼你啊。即係總言之，你打唔上一線，可能你唔知點解你打唔上一線，甚至乎覺得 係理所當然應該要被借出嘅，球會咁樣認為，即係我哋覺得，譬如史道力治啊、迪布尼啊呢啲，我哋覺得其實好多隊佢都可以打上準一線嘅，但係偏偏喺車路士就上唔到位，而去到第二隊亦都可以發揮得到嘅，呢啲恭喜佢哋。但係如果再咁樣發展落去咧，我真係好擔心，有好多嚟咧真係坐。我所之所以話扼殺球員空間，即係個球員生命之所以咁講咧。其实是因为摩连奴嗰种踢法咧，佢拣咗一啲系好技术、好上脚嘅球员，去做一啲好比较，即系我叫粗野少少嘅，或者比较简单嘅足球。去，我觉得咁样咧，会影响有个可观性。当然佢有佢嘅道理，但系我会觉得，其实我哋想睇好波咯。如果佢都去到嗰个 squad 或者去到个球会，有钱到某一个地步，我收购好多，你知唔知半世成品系好重要嘅？即系嗰啲有潜质嘅年轻球员，如果佢好有脚法，我全部大部分收晒翻嚟去踢一啲比较简单嘅足球，或者系不停试球性底线嘅足球，我会觉得有少少浪费。即系我想讲系浪费球员生命系呢样嘢，同埋当如果系收埋一大班同类型嘅进攻中场啊，而家车路士系非常之多进攻中场啊。包括多个远比前锋后卫同防守中场多好多啊。当收埋咁多俾你，其实系球会嘅好，即係點講咧？一個係好市場化的做法咯，收咗好多好多，然之後等你哋互相競爭，球會一定冇蝕底噶。站在車路士立場，喂，我梗係好正常噶，屌你哋打生打死，即係我一間大公司請翻啲職員，你哋互相喺度競爭咯，人工可能越劈越撚低，係咪先？總言之，你哋為公司服務係啱嘅，站在車路士立場，但係站在球員立場咧，你自己諗啦。可能你會覺得高少少啦，人工比我以前踢嘅帽會高少少啦。過到嚟呢度，可能有機會，你真係會有機會，可能三四年都踢唔上，可能講緊係四五十場波啊，六七十場波咁樣。 大部分強隊都會有咁嘅情況㗎啦。你拜仁都好多個攻擊， 係啊，拜仁仲犀利，拜仁嘅霸權而家其實拜仁而家個情況同車路士不相伯仲嘅， 我諗犀利啲添， 仲犀利啲都唔出奇啊！即係變咗睇到咁樣，我係想講係因為大家收購得太多，同埋攞啲技術球員踢粗野嘅足球咧，係會扼殺咗球員生命。我想講係呢個 point， 而唔係話已經唔係摩連奴卑唔卑鄙呢個問題。呢個嘢我不願置評，但我想講如果咁樣咧，其實都幾撚大鑊。 咁我諗大家嚇，如果對於阿京一頭先講嘢有咩回應咧，咁大家隨便喺度慢慢回應啦。 我覺得唔緊要嘅，最緊要大家 係回應。 最緊要咧，我想講堅持一樣嘢就係話你喺度點屌我冇所謂，或者你點講都冇所謂，但你要知道點解我哋足球頻道可以容納到咁多唔同隊嘅主持都可以冇事發生咧，都可以做到咁長節目咧，因為我哋自己有一個共識就係我哋幾撚唔同意你都好，但我唔會干涉你個睇法。 係啦， 呢個我哋係經常我同師兄、我同 Kenny、我同傑斯、我同卡妹、我同卡妹直頭係死對頭嚟㗎啦。大家都係互相 死對頭嚟㗎咩？喂， 尊重，大家都係互相尊重對方嘅睇法。 唔係呢個好緊要嘅，係咪先？即係我哋做人啊嘛，觀點唔同咪好正常。 同埋咧，一個聯賽咧。是好撚複雜嘅，一個運動嘅聯賽好複雜，並唔代表話你可能你講摩連奴計好多數啊，又話佢覺得佢係諸葛亮啊，又話會用計，我想講啊，有好多嘢唔係話佢計就計到嘅。聯賽係一個好複雜嘅嘢嚟㗎，即係佢裏面包含咗好多，我話俾你聽，相比於一個強子對撞機仲複雜嘅嘢嚟㗎，因為最複雜就係喺人類嘅世界裏面。大家個際遇同關係，同埋每一場波遇到唔同嘅際遇，或者你互相博弈嗰種關係，並唔係話你覺得摩連奴係咁就係咁。當然摩連奴係非常之 enjoy， 你覺得佢係神，但你覺得佢係神，你就仲去計。我所講就係呢樣嘢。 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因為其實之前即係呢個當車路士第一次摩連奴第一次嚟嗰陣時咧，都某啲球迷都有咁嘅傾向。咁咧就大家留意一下啦， 同埋補多句啦，車路士裏面咧係有兩派球迷嘅，一派咧就係摩門教球迷，另外一派咧就係根本就係 由始至终嘅死忠车路士球迷。 系， 所以我上次喺马连讲马达，我引述其中一番说话咧，其实唔系我的观点嚟嘅，系、我喺以前喺香港讨论区识一个车路士嘅死忠球迷，佢绝对系非常讨厌摩连奴嘅。佢话国米嘅成功系因为。除唔一定係全部係摩連奴嘅功勞，係因為佢有一班世界級嘅後防。呢、這個呢番説話唔係我講嘅，係呢位車迷講嘅。 哦，咁啊，有時領隊嘅功力都好緊要嘅，唔係就係球員嘅。我只係講呢句嘅啫。咁啊，講講其他賽事啦嚇。咁、就熱刺對愛華頓，熱刺就1-0小勝。咁、就長波嚟講，就愛華頓就。好慘啊！因為冇盧卡古，又要尼史密夫打中鋒， 係啦， 唉，真係呢、這個球員根本就唔係中鋒，真係好明顯㗎啦！呢、這個就長波就1-0球波，其實就係愛華頓自己嘅問題， 我都覺得 係。個波咧就係本身熱刺快開罰球，一斬就斬埋去艾迪巴約就單刀咁就射入嘅。咁其實個波咧，如果有啲經驗嘅愛華頓球員咧，就應該識得咧就砸一砸，即係等咁唔好俾熱刺快開罰球。咁但係個波原來咧後屘如果睇翻咧，其實就之前咧就愛華頓嘅犯規就似乎係有啲。即係求證，我唔敢話係判錯，但係都令到愛華頓有啲係情緒上有啲波動。 嗯， 我咁樣講啦，咁所以你見到嗰陣時見到奧士文咧就抱住個頭嘅，就冇留意到咧阿霍加咧就快開罰球，咁啊同埋咧迪斯丁亦都冇留意，因為咧就自己包咗越位都唔知，咁啊結果咧就艾迪巴約就搞掂咗就1-0， 不過球證有得我覺得有啲處理得唔好嘅。 哦，點解咧？ 即係你判完 OK， 咁人哋其實你見到個情況係仲喺度拗緊數噶嘛？ 我唔係拗緊數嘅，只係話即係話奧士文 佢哋愛華頓嗰邊已經 有啲情緒有啲唔係幾集中啦。 因為你有陣時見到有啲球證嘅係發覺哦，同佢拗數，跟住好啦，然之後即係被判嗰邊仲係。起起起嘅時候咁計，咁佢如果你嘅攻方或者即係得益嗰範，你係開快開罰球好，即係有啲球證係會先吹停咗先，唔俾佢住，跟住然之後叫咗被人判罰嗰一方企翻好個位置先重新再開。 但係而家都好多你哋話快開罰球都可以，總之都係嗰句，即係都已經有球例開咗先例， 許 嘅，咁你自己就要識做咯。呢啲係喺。球場裏面要有呢方面嘅經驗、啊，即係所謂叫做啊，即係要吸取經驗啊，又唔好犯錯，咁所以愛華頓就咁衰咗啦。咁、就另外曼城慘啦，0-0打和洛域接噃，咁啊， 真係估唔到。 我嗱 ，OK。我有睇到，我有睇到精华嘅。O K， 摩门徒咧，又可能又觉得啊，摩连奴赢咗嗰场，你计得几准？ 我就系讲 成和，即刻上榜首啦。 呢场波咧，我睇完精华啦。 系。 第二样嘢嘅就 系 因为礼拜六打噶嘛。 系，我知。 咁啊，礼拜日总之又因为嗰日小弟又冇睇晒全场啦。咁啊，有位亲戚啊，有睇全场，因为佢即系嗰晚之前见到佢，佢、一句说话啫。 假波 系， 通 常都系啊。 即系好唔系，因为佢话点解咧？佢话冇可能对波见，即系佢见到嘅情况系你攻 OK 冇问题，即系仍然有攻势。但系你话你冇可能见到佢波嗰个斗心上系突然之间成队波走晒样嘅。而你见到有几个球员系，即系佢睇个波好多年，佢就话即系你啲波。明明有機會 pass 向前，而係你好發覺你有一兩位球員係都係環交，你就會知㗎啦，好多嘢度。咁佢係咁樣同我講咯。 咁啊，有幾個調動嘅，詹士米拿呢場波啊，咁啊出翻嚟打正選喎。咁啊，祖維迪一打正選喎。咁啊，詹士米拿似乎攞嚟咩鑊喎？咁啊， 唔出奇， 真係咁樣搞法。 或者可能詹士米拿係好唔滿意佢咁耐都冇正選 咯。咁啊，睇下點啦嚇。總之0-0。咁啊，另外史雲斯對卡迪夫城賽前咧，我哋猛話卡迪夫城有機會嘅。咁啊，但係點知呢個史雲斯嘅呢個 head coach 啊，未係 manager 係 head coach 呢個蒙克咧，就整咗個3-0出嚟。 抽到雞啊！ 長波嚟講，有佢有幾個做法，有幾個。 調動嘅。 係 帕布魯希蘭迪斯呢場波係後備，就代替咗中間嘅恩尼斯咧，就打攻擊中場嘅，就打得好好添。 恩尼斯 係啊，一個新仔叫恩尼斯，未見過嘅。咁就呢場波就帕布魯有兩個助攻。咁就另外呢就呢、這個洛列治呢就亦都係有一個入球，戴亞爾有一個球，咁啊最後就邦尼亦都係頭槌頂入，就3-0贏咗卡迪夫城。咁啊但係我始終覺得卡迪夫城呢隊波應該嚟緊都唔會太曳嘅，因為呢場波嚟講就我上一兩次講嘅路尼就冇出，咁就呢另外前面呢就得一個宗師。咁其實總體我覺得呢隊波唔會太差嘅，嚟緊下卡迪夫城，雖然呢場波輸3-0。至於斯雲斯嚟緊會係點呢？咁第一就黃武嘅復出啦，呢場波咁因為都黃武唞咗好耐好耐啦，咁就終於復出咧，就即刻就贏波，睇下點啦。我諗就斯雲斯我估計都係呢幾場可能會少少反彈，但係長線。唔敢講， 講咧呢場波其實都幾跌眼鏡嘅，因為事前都幾睇好，都有啲睇好卡迪夫城嘅。 同埋因為史雲斯，我哋對於個教練真係， 因為如果呢兩場打，比如果你買波你就輸撚死你 啊！係啊， 因為首回合咧係卡迪夫城贏。 係啊，係啊， 唔係都話幾樣嘢咯。上個禮即係禮拜五都有講過，第一你史雲斯突然之間臨危炒咗盧特納，然之後你揾咗個球員代住個 coach 都未叫做坐得正嘅 ，OK。第二你見到 Cardiff 嘅蘇斯克查帶翻少少隊波上正軌啦，咁再加埋另外一方面就係雙回合贏，咁你成件事拼埋落去嘅係，即係你斯文斯咁大嘅地震，你未必 recover 咁快噶嘛，但係偏偏嗰一場就係偷到雞。 系啦，真系好。 其實第一球同第二球都係突擊嚟嘅。 係啊，冇錯。 係啊，我係飲住酒噶嘛，睇立到睇嘅。係 啊，今日就洛列治同埋尼敦戴亞呢兩球。 首先係啦，講講嗰個正選啦。史雲斯嘅正選陣容咧，就基本上龍門都有 form 啦。就係、是、右閘就係安祖蘭基爾。咁啊，依然係用翻嗰個中堅就好似係另一個 威廉斯 搭 高 節高。 係啦。 然之後咧就。 戴維斯 左閘，跟住中間咧兩條腰咧就用繼續用翻 Britton 同埋呢個迪古斯文， 係啊， 咁中間頭先進攻中場先生講咗啦，就用咧恩尼斯 呢個新仔，係 啦，另外一個咧出親通常都贏嘅就係尼敦大亞， 係 另外一邊就洛特力加啦，當然之前鋒又邦尼，咁呢場波。俾我睇到最大嘅唔同咧，就收起咗光頭仔。 係咧， 即係可以結果就大刀闊斧地唔用佢。 係咧， 都話呢隊呢個人係最係 creepy 啊，拖慢咗、拖冧咗成個史雲斯個進程。 係連用個新仔恩尼斯都唔用啊！呢、這個 Jojo Serbia 啊， 係啊， 大家要有啲啟示。 我諗季尾佢都真係好大好大機會會被買走。 係，今日真係要睇下點啦。咁啊，長波就史雲。3-0，咁啊，大致上就咁样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唞唞先， 好、啊， 我哋下一节再继续。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